着疲惫的双眼，还凝望着这失落悠然美丽的时刻，整夜紧闭的双唇，我只想唱歌，爱像风中的风筝，而被遗忘的是那些放开手的人，残忍或不残忍，已不是谁难以割舍，而被遗忘的是那些放开手的人，被遗忘的是放开手的人。有翱翔的旅程，而被遗忘的是握着放开手的人，不会残忍，也不会难以割舍，被遗忘的是握着放开手的人，被遗忘的是放开手的人，该遗忘的是你赞美过的单纯。 被遗忘的来自杨宗纬，这首歌曲讲述的是即将释怀的瞬间，放开手的人计较的已经不是能否割舍，而是回忆的成色。 上天绑着一张字条的冒险，在这无聊的世界，我寻求一个共犯去想念，一颗心游荡一天，一滴眼泪也能过一夜，不过是平凡的一个我想要爱上你。交换手表的时间，一秒等待都叫我枯萎，这般强烈的爱恋，又有谁真真切切的体会？说着奇怪的语言，爱情让人发昏的撒野，而没有对手的我，还是寂寞独自过街。我就像是孤独的孔雀，被关进爱情这个动物园，走来走去，只为让你惊艳。让我像是迷路的孔雀，不懂保护自己的羽毁，等你发现我真的很特别。时间一秒等待都叫我枯萎，这般强烈的爱恋，又有谁真真切切的体会？说着奇怪的语言，爱情让人发昏的撒野，而没有对手的我，还是寂寞独自过街。我就像是孤独的孔雀，被关进爱情这个洞，只为让你惊艳，让 一首《孔雀》，以孔雀作为比喻，表达的是虽然有美丽的外表能够吸引众多的目光，但是仍然渴望最终能够发现自我的特别之处的心声。这是来自瞿颖的演绎，继续来听到林志颖《野菊花》。 朵野菊花，枝头花朵正开放，旁边又在听新芽。千年一派竹篱笆，黄舍茅屋一人家，三分菜谱三分甜，有种菜来有种花。上有个大水洼，点点雨里轻摇曳，菊花变成水中花。野菊花呀野菊花，这里可是你的家，菊花轻轻摇摇头，这里不是我的家。野菊花呀野菊花，哪儿才是你的家，随波逐流轻摇曳，我的家在天之涯。野菊花呀野菊花，哪儿才是你的家，山高云深不知春，只有梦里菊花。 大雨大雨 一直 下， 地 上有个大水洼， 听听雨里轻摇曳，菊花变成的家，随波逐流轻摇曳，我的家在天之涯。野菊花呀野菊花，哪儿才是你的家，山高云深不知处，只有梦里去寻它。野菊花呀野菊花，哪儿是你的家，山高云深不知处，只有梦去寻他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天气冷暖多变化，安全出行走无忧。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。 各位好，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，最高温度23度，最低温度10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较舒适，厚外套都可以通通脱掉了。但早春时节花粉过敏高发，提醒您做好防护措施。

欢迎继续回到诗雅的第六感。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慢热的人，最近才开始看《步步惊心》，而通过这一部剧呢，才真正的感受到了为什么那么多人为四爷而着迷哈。2011年，吴奇隆在《步步惊心》里完美的诠释了四爷，并且深入人心，再一次的攀上了他事业的第三个巅峰，并且成为了唯一一个凭借帝王形象入驻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的艺人。 飘啊飘的风，吹得

就不怕没人爱，嘿嘿嘿，喂喂。